逃顶什么用？咱们得尽快想个办法。像我爹又倔又犟的人， 别看玉昌大叔又倔又犟，他可是个认死理的人。这件事啊，非得要玉昌叔亲自提出皇亲， 他能愿意？ 哎，大当哥， 好，这个办法太好了。 啥办法呀？ 出局。 这个办法能成吗？ 能成吗？ 准成。你陪秋菊坐会儿，我先回去，省得兰花婶来了呀，多心。 哎， 大刚哥，后天我妈去赶集，你告诉小丽到我们家来一趟。 那你写个纸条，我交给小丽。 还要写纸条？ 那显得多浪漫，小丽见了也亲切呀。 好，我写几句。 感情真挚， 看看现在这年轻人搞对象也改革了， 大哥 天天见面咋写哪个的情书啊、哎、 你真好 不好我还不跟你说呢， 大哥哥、 哎、秋菊你别这样别这样， 哎呀就差、哎、有戏。 家具是顶天的， 电视机还日本挂色的，自行车还屁股后头冒烟的。 电冰箱是进口名牌的，洗衣机是大波轮新水流，双缸自动甩干的。 还有什么照相机、健身器、摩托罗拉、VCD，都是好玩值钱儿的。 你不嫌贵？ 他买不起。 就是嘛。哎，你们都哑巴了？你儿子呢？ 没在家，干啥呀？ 你光临寒舍找我儿子啥事啊？ 算账。 算账。这一不缺你，二不懂你，你闺女太贵，我们买不起，这买卖不成仁义在你，算你哪门子账呢？ 就是，他爸的好事你们还不知道吗？他爸啥愿意上来？ 阿木，你闺女呢？ 咱们都上当了。 上当？ 咋上当呢？你们听着。 我才蒙着门 儿，蒙着门儿你才听清儿，蒙一回我耍个劲儿，咱俩家永远在前，我们彩礼就去一晚，大夜晚就去把欺负的爹娘儿，听我的爹娘送我，不要彩礼把亲事要断，大家他就跟小李搭桥。 这事是真的，千真万确。 我听说世界上有让钱让物的，还从来听说过有让媳妇儿。哦，你是想挑起我们家内部矛盾，自相残杀呀？那是不可能的。 你还不信？ 重证据。 你听着。发现钱包忘家里，我行令返回去。走在窗前呢，听见有人在屋窃窃私语，原来是小丽和秋菊，他们说的话我听了个仔细。说什么多亏了小凤的锦囊妙计，感谢大哥的大恩大义。气得我肚子鼓破了皮，我呆的一声闯进去。哎呀妈呀， 咋的了？ 小丽和秋菊他们俩正里搂着我，我搂着你，他们两个这么着呢。 不是，此话当真？ 我要瞎掰呀，嘎嘣就死。 好你个恩叔， 大哥他爹。 你说咋唱的？

今日你想要回门把鹊桥 2000块钱是张玉堂借的。 是啊，他还说有时间找您唠扯唠扯呢。 他这是良心发现呢。 这就说明人家呀对过去的事不记着呢。 好，这就好啊。 爹，哎，玉堂大叔这回可是面糊眼打苍蝇糊了不开了。 出啥事了？ 他跟十里乡高电厂订的公用合同还到期了，可他呀完不成任务，人家要罚他10000元，要不就告到法庭。愁得他呀寻死觅活的，要吃耗子药呢。 爹， 哎， 咱得帮帮他才对呀。 怎么个办法呢？ 听说合同到期还有半个月，还差400斤油，半个月咱两家小妹儿一起赚400斤油，还怕打出来吗？ 要是紧紧手，问题还不算大。 爹，哎，你叫小丽呀去告诉玉昌大叔，别叫他发愁了。 你爹，好，去吧。 哎， 小丽，回头啊找村长问问咱那贷款批下来了没有啊。 哎， 爹， 哎， 您真的决定把做邮绝技传给大当了？ 那不是你决定的？ 您不后悔吧？ 我不后悔。 爹，您可真好。 老伴，我来了。 好，花儿啊， 爹， 点火炒芝麻。 哎， 有山是我的大救星，买点礼物表心意。请，请就请吧。 候快收工，千万莫拖堂。记住了？ 记住了。 好，你炒一锅我看看。 哎， 同道情要发 千不该呀，我万不该，不敢生气，更不该把他抽少钱，我的老哥 给爹拿来。 王家一滴香秘方，道光25年。 好方，接口。我把祖传的秘方交给你，你要珍惜它呀。 大伯，你就放心吧。 玉堂老弟。